攻读希伯来书第八章。我们所论述的要点即是，我们有这样一位大司祭，他已坐在天上尊威的宝座右边，在圣所，即真会幕里做臣仆。这会幕是上主，而不是人所知达的。凡大司祭都是为奉献供物和牺牲而立的，因此这一位也必须有所奉献。假使他在地上，他就不必当司祭，因为已有了按法律奉献供物的司祭。这些人所行的敬礼只是天上事物的模型与影子，就如梅瑟要制造会幕时曾获得神示说：要留心，上主说，应一一按照在山上指示你的式样去做。现今耶稣已得了一个更卓绝的职分，因为他做了一个更好的，并建立在更好的恩许之上的盟约的中保。如果那第一个盟约是没有缺点的，那么为第二个就没有余地了。其实天主却指摘以民说：看，时日将到，上主说，我必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订立新约，不像我昔日握住他们的手，令他们出离埃及时与他们的祖先所订立的盟约一样，因为他们没有恒心守我的盟约，我也就不照管他们了。上主说，这是我在那些时日后与以色列家订立的盟约。上主说，我要将我的法律放在他们的名物中，写在他们的心头上。我要做他们的天主，他们要做我的人民。那时，谁也不再教训自己的同乡，谁也不再教训自己的弟兄说，你要认识上主，因为不论大小，人人都必认识我。因为我要宽恕他们的过犯，不再记忆他们的罪恶。一说新的，就把先前的宣布为旧的了。但凡是旧的和老的，都已临近了灭亡。